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进京方向，以及建祥桥到北沙滩上清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一号新家，生活美学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孙大伟， 来了来了， 走，跟我去趟家具市场。 老婆，饶了我吧，整天找设计师看地板选家具，头都大了。 你以为我爱跑啊？可咱们预算有限啊。 来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50天拎包入住，大牌设计，亲民价格，定制家具和家电全部免费送。K D 衣柜、金牌橱柜、大品牌配置， 找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在上午10点收听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第927期榜单的排名。首先，我们通过公告牌来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14位，周柏豪，男人背后。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 第13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 第12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第11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第10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 第9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8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7位，郑欣宜，黑彩虹。第6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第5位，张靓颖，贪恋。第4位，陈伟霆，一笔江湖。第3位，袁娅维，别废话。第2位，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本周冠军曲目，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27期全球榜在第15名位置，我们看到了本期榜单的恒星歌，上榜12个星期，王菲那英的岁月。而下面要听到的呢，是一部最近非常热门的电影的推广曲，这就是王菲为电影邪不压正所演唱的偶遇。 改编自上个世纪英国作曲家 Eric Coates 的作品 By the Sleepy Lagoon。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笔，爱情是成泪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深知 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青春，畅饮自由的时光。 到了夏天，各大饮料厂商展开争夺战，广告曲也是集中推广。本周第十三名，韦礼安的《阳光地中海》是饮料品牌的代言歌。另外，韦礼安和艾拉也为台湾啤酒品牌开唱，《Anytime is Happy Time》也作为他的全新单曲推出。来到第十二名，这是本期榜单降幅最大的歌曲，上榜七个星期，最好成绩冠军。上周亚军，本周连降十个榜位。当然 Eason 粤语新专辑的歌曲开始陆续推出，而这首面试已经三个月的歌曲已逐渐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陈奕迅的《我们》。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都是奢侈的，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市集将于今天和明天下午在繁星戏剧村举行。活动推出创意美学、公益手作、艺术体验、互动科技、健康生活五大主题创意活动，面向广大公众免费开放。昨晚前门北京房附近游人如织，华灯初上，北京房劝东广场上摆开了一个小小的舞台，大提琴小提琴座位排开，广场背后的大屏幕上，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字样映入眼帘。一场不期而遇的音乐会开始了，演奏家们拉起弓弦，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曲子伴着夜色传出，小广场上瞬间被浪漫的气氛笼罩，不少观众伴着音乐声轻轻摇晃着身体。市民杨女士说，我就在这附近上班，本来想这周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就在买个咖啡的时候听到了歌曲魅影的旋律，在这么闷热的天气听到熟悉的音乐，我非常感动。目前正值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期间，古典家是今年的主题，六场音乐会为古典音乐融入摇滚、芭蕾、音乐剧、电影、爵士乐等元素。除了两场已经上演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音乐会和昨晚的中巴音乐会之外，今晚将在大剧院上演的纪念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今夜百老汇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也会通过北京房的屏幕与大剧院外的爱乐者相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继续来倒数我们第927期的榜上排名，第九名位置属于上榜两周，来自汪峰的《时代的标记》。这首歌之前呢，也是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中歌榜上取得冠军。 墙上就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叠成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洒满堵车的脚印。有人在战吗？不清澈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深刻的印象 上周以第13名成绩上榜，本周上升到第9名，来自汪峰《时代的标记》。这首歌呢，既有着汪峰一贯大主题的表达方式，而在音乐方面呢，又不那么严肃，略显轻盈。特别是前奏很好听的旋律，是用到了曼陀林和扬琴的搭配。好，继续向上，这首歌呢，也是之前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榜单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薛之谦的《摩天大楼》，上榜3周，本周第8名。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一穿不透，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刚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 蓝的，你的愿亦是蓝的，带着。 本周第八名薛之谦摩天大楼和第七名郑欣宜黑彩虹都是有着非常艳妙而富有深意比喻的歌曲。摩天大楼描述了欲望兴衰的过程，而黑彩虹则是用色彩的变化来比喻拨云见日的自信心。好，下面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在今年的第二首单曲，也是因为歌词有了很大的话题性，进榜三周最好成绩第三名，上周第三，本周第六，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下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关注927期榜单的 Top 5歌曲，同时也会带来离榜歌和全球推荐。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身体不像猫，不想被套牢，他都快跑，总比我好。

来自陈伟霆今年的全新单曲将中国风和电音嘻哈相融合，一笔江湖，这也是他担任导师的热血街舞团总决赛的背景音乐。一笔江湖第927期全球榜唯一的上榜新歌，首周排名第四位。接下来呢，我们进入 Top 3。那这首歌呢，在上周进榜的时候仅仅排名在第15位，而在一周之后就有了不可思议的上升幅度，也成为了本周的火箭歌，前进12个榜位，从末尾一路 追击到了季军位置，来自于袁娅维的这首《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你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无效，哦，聚焦了，别以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Don't you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 刚刚听到的是亚军哥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上周第十名，本周前进八个榜位，在927期前三排名歌曲中，两首歌呢都是从后半程一路高歌猛进，而冠军歌呢则是继续雷打不动，来自于华语歌坛两位实力派的歌手的演绎，上榜四个星期继续稳坐首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这就是我们第927期榜单的 Top 5歌曲。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将带来离榜歌和全球推荐。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家？心中那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 听说风很大，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

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音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11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之二专题展览今天在北京花园美术馆开展，共展出齐白石山水画作大概160件套，是近些年来规模最大的齐白石山水画展。展览分为4个板块，将齐白石各个时期的重要山水作品和脉络都呈现了出来，其中包括齐白石早年远游之初精心为友人绘制的石门24景，以及齐白石五出五归后将写实实景转化而成的界山图册。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的齐白石晚年山水巨制山水12条屏也首次离开山城重庆赴北京展出。由于这套作品的稀缺性和珍贵性，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这套作品将只在展览中亮相1个月。北京花园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表示，今年可谓齐白石年，齐白石作品的重要展览有很多，除了正在故宫博物院开展的《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及此次齐白石山水画专题展览，齐白石的12生肖图等作品也在欧洲列支敦士登国家博物馆展出。据了解，北京花园美术馆针对本次展览还将举行配套讲座和儿童工匠活动，展览将持续到9月23号。再来关注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在未来2个月，210件套珍贵文物将带领观众走进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 FM97.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之前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927期榜单的榜上歌。这个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推荐，这其中呢有2首歌是同期在榜。北京方面推荐呢，也是之前所听到的第5名歌曲张靓颖贪恋，还有呢就是之前在榜上歌环节留了一个空位，本期全球榜第14名也是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周柏豪的《男人背后》。 赶我工作赶到夜深时，拿来夜汤3番4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藏意，唯求做我的灯塔照亮斗志。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地唱情歌，心境平和，非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一次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

新一的全新单曲《自我感觉还好》作为家乡电台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出现，似乎说还好就是不太好的意思。这首歌呢是林夕从自己的焦虑症病患出发，写出身体和心灵交战谈判的过程，而李新一也是破天荒把自己的声音变成了两个不同的角色，让自己的两面在这首歌当中完成对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推荐歌，12年前参加我行我秀在上海出道的戚薇，第三人称，之前她主演的网剧《北京女子图鉴》收获了大票关注，不过现在大家更为关心的应该是她的女儿 Lucky 吧，真的是非常可爱。 她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那 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沉默，随着 坚信着自我诉说。 这里是小东为大家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广东台的推荐，王子健的《最初绝配》。作为中国流行音乐重镇之一的广东歌坛，一直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可能只有在广东地区的人呢，才能够知道一些歌手的名气，比如说东山少爷，或者是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演唱者王子健。十多年前王子健就已经出道，以 hiphop 著称，后来呢，他离开了八年的时间，如今回归并推出了这首新歌，继续作为我们全球推荐广东方面的推荐歌曲。关注过了我们的全球推荐歌第927期榜单呢，只有一首新歌上榜，同时呢，也就只有一首歌离榜。之前也提到过了，这就是上周的恒星歌，拥有12周榜龄，最好成绩到达冠军，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我们来听张杰的这首《如歌》。 谁指尖捻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